再见的时候，你的眼泪一滴都没有流。我想握紧你的手，你却冷漠的转身就走，说再多也没用，反正你也不会再为我难过。我在你室门口最后一次若无其事经过，以后换谁帮你买早餐，换谁陪你上个下班，希望他对你很好，知道你爱知道，能每天都叫你起床。我们曾一起坐在那片一望无际的星空下，你紧紧抱着我对我说着你真的爱我，会离开我，而如今你为何要走？我们一起说好编织过的那些千变美梦，为何满天的星空变成静止萤火虫？一瞬间光海它不再闪烁，冰冷里却难受。星空下，你紧紧抱着我，对我说着你真的爱我，不会离开我。而如今你为何要走？我们一起说好编织过的那些缠绵美梦，为何满天的星空变成静止萤火虫？一瞬间光海它不再闪烁。冰凌绝种。